层皮肤，爱情怎么都孤独，眼神却冷清度，既然怎么都孤独，我可以无反顾。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，我也贪图对视和孤心中那少一寸土，盲目